民主刚果全国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6月7号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要做支撑未来强盛朝鲜的柱子》全文。